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他怎么了？ 你还记得移动卡把我们移出了多远吗？ 经他一提醒，楼隐立即明白了。 50公里。 没错，50公里。他是怎么在不到12小时内走完这50公里的？ 彼时楼隐还不知道魏十六的异能，他说道： 假如他会瞬移呢？或是像那个观测者一样奔跑速度很快？ 那也太巧了，这么大的地图，在车里坐在我对面的人怎么偏偏就能找到我这里来？ 他这么可疑，还要拉他做盟友吗？ 把可疑的人从暗处拉到明处，不好吗？ 楼隐还是比较习惯从善的立场揣摩人。 如果他真的是好人，你这样拉他下水，不怕他有生命危险吗？ 如果是这样啊。 池小池靠着一棵树微微合着眼睛。 他既然入了我的局，我就不会让他死。 楼隐从回忆里脱身，看着魂不在意地摆弄着腕表的池小池，颇有些无可奈何。也不知道这人究竟是薄情还是重情。 那事实就是你因为不知名的原因被机构盯上了，而现在那两个人的死讯大概也被机构得知了，而救了你的我们就成了同一条船上的蚂蚱。 池小池简单做出了总结陈词。魏十六倒也耿直，跳过了无谓的质疑，直接问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不是说了吗，寻求保护。 像谁啊？谁能保护我们？ 池小池翻过手腕，把腕表上的赌博信息亮出。 那他们？ 谁吗？ 钱啊。 他问一脸懵然的魏十六道： 他们下的每一注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看过他们聊天来着，按照咱们国家的汇率，每注起码1000块。 不少呢。 魏十六有些着急了。 是是是，不少。我们该怎么让他们保护我们？ 那些人不是在花钱买命吗？那我就得让他们注意到我们的命有多值钱。有越多的人买我们的命，就有越多双眼睛注意着我们。这样一来，机构就算想对我们下手也找不到机会。 不知为何，魏十六有了些不妙的预感。 你打算怎么让他们注意到我们？ 很简单啊，让他们赔的输光底裤就行了。 说罢，他点了点那几个赔率靠前的人名，同时密切关注着旁侧的弹幕，似乎在斟酌选择着什么。魏十六恍然，倒吸一口凉气。 你要杀掉那些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注的人？ 池小池抬眉反问道。 不可以吗？ 你这样的话和那些肆意杀人的人有什么区别？我们只要组成小队，随时准备自卫。 哦，那等这些积极分子杀光其他所有人，最后来杀你，你再杀死他们，你就是自卫了。 就不必受到良心谴责了，这样就能安慰到你那颗善良的心了，是吧？ 魏十六一噎， 留着那些人只会制造更多的死亡，这101个人大多都是从和平世界里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搅屎棍的存在，你觉得会有多少人会真的喜欢杀人？ 你是想要解决排位靠前的人，大家和平相处？ 池小池淡笑不语。 嘿，这太浪漫主义了吧，机构不是说只准三个人出去吗？ 那是机构定下的规则，按照我的规则，愿意加入我小队的人，我都有让他们活着出去的办法。 这不可能，你是说梦话了吧？ 池小池不置可否。 那你就当我在做梦吧。 话说到此，不管魏十六能不能明白，楼影都明白了。他动用了061的权限，开启语音，在脑内对池小池说： 我赞同你， 刘老师啊。 池小池用了那个久违的称呼，尾音还往上扬着，听起来几乎有点撒娇的意味。 还是你懂我。 你的真正目标是鲶鱼吧？ 很快他修正了自己的说辞。 啊不，也不只是鲶鱼，你打的是一石多鸟的主意。 池小池也不打算在楼影面前隐藏什么，自顾自说： 第一，杀赔率靠前的人能让那些赌博的人赔得分文不剩，他们也太快活了吧，凭什么坐在家里吹着空调拿人的生死取乐，我很不爽。 楼影索性模仿着他劲儿劲儿的语气道： 第二，杀了那些赔率靠前的人可以保障其他低异能者的人身安全，这些人恐怕已经发现保护计划的真相了，他们越杀异能者越能发现自身实力的进步，越会明白机构设立这个大逃杀的意义，会越变本加厉进行无休止的屠戮，解决掉他们能够保住更多不愿意杀戮的异能者的命。 第三，钓鱼。 钓鲶鱼。 影子出去了一趟，得到的信息很宝贵，他不仅带回了异能者保护计划的相关信息，也通过调查证实了那个叫陆青树的观测者没有撒谎。鲶鱼的确分为两批，一批是机构官方豢养的，一批则安排在这101人之中。这两批鲶鱼彼此间信息并不相通，谁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影子打入的机构是官方鲶鱼的所在地，而混迹在队伍内的鲶鱼极有可能还与白安逸他们在现实中的身体一起躺在同一个秘密地点，一同沉沉睡着。 队伍中的鲶鱼既然已经和机构秘密地签订了合作条约，那他们手里一定和官方的鲶鱼一样握有类似传送光圈，能够在关键的时刻保他们一命的信物，譬如能够将他们的虚拟意识体短暂地拉回他们身体之类的。 楼影思绪如飞，一丝不错地追赶着池小池。 你是说铁牌？ 想想看，上一世的白安逸为什么非死不可？ 楼影回想白安逸临死前发生的事情。 因为白安逸拿走了两条鲶鱼的铁牌，新来的两条鲶鱼是来回收铁牌的。 所以我们三人组要杀排位靠前的人，把声势尽可能做大，这样鲶鱼哪怕是为求自保也会来杀我们，我们就有机会挟制他们，看有没有机会利用铁牌让白安逸再传送一次，到外面去关掉控制器，解放所有被囚禁的异能者。 池小池一字字说着计划时，那种果断又坚决的魅力让他看起来仿佛在闪闪发光，楼影的语气也是压抑不住的欣赏和温柔。 让尽可能多的异能者恢复自由。这是你用一块石头打下的第四只鸟了吧？ 还有一只。 第五，调出所有的鲶鱼，为他们两个报仇。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接得无比顺畅。到此计划成型，两人也都沉默了。短暂的静默过后，池小池说， 这个计划还是太冒险了，就像魏十六说的，需要有做梦一样的好运气才能实现。你会帮我冒这个险吗？ 楼隐一时无言，他只恨现在没有办法吻池小池。池小池耐心地等着楼隐的回复，直到他柔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宛若用声音亲吻着他的耳朵。 只要你想，只要我能。